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第1179集，病下。 少年？什么少年？ 他说最开始他以为那是一位年迈的老妇人，可是后来发现呢，是一个打扮成老妇人样子的少年。扁胜非常的尊敬他，他给扁胜开了一些药，扁胜吃了之后身体开始好转，精神越来越好，功夫也更加精进。 展昭说完，白玉堂就皱眉， 这怎么可能？ 对啊，这种衰退不是不可逆的吗？ 所以白慕天说他觉得很奇怪，他认为世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扁胜想要恢复内力，必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 众人都点头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。 结果他发现了扁胜的一个秘密，白慕天说扁胜每隔几天就会疯一次。 疯？怎么疯啊？ 说他会彻底的失控，变成一个极度易怒又嗜血的人，跑出去杀人，而且每次杀完人之后就会失去意识，不记得发生过什么。那个少年则负责帮他收拾烂摊子，把他送回来。 众人听完面面相觑。 啊，难怪看修案现场留下来的脚印那么明显，难不成杀人的是扁胜，然后那个少年把他扛回来？可扁青和扁方瑞尸体上留下来的伤痕表明是那个少年动的手啊。 方唐要杀自己亲儿子啊？ 林焰火的话问完，就听到有人回答， 不是疯，是病。 病？ 众人一起回头，就见天尊和阴侯将挣扎的妖长天拽了进来。赵普一边眉毛挑了挑，瞧展昭和白玉堂， 你家二位怎么欺负我家那位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也不解。天尊和阴侯将妖长天按到了桌边，妖长天一撇嘴，见众人都眼巴巴看着自己，无奈只好开口， 那是种病，叫恶灵病。 公孙睁大了眼睛，小四子也惊讶， 那是什么病啊？听都没听过。 哼，你才断奶几天啊？哎呀， 妖长天话没说完，赵普和公孙赶忙踹了他一脚。妖长天不满地揉着小腿看徒弟， 欺师灭祖啊你！ 再看小四子，就见小家伙眯着眼睛看妖长天。 这话好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到过。 果然是亲师徒，嘴巴一样欠。 公孙白了赵普一眼，赵普赶紧扯开话题。 哎，什么恶灵病啊？ 恶灵病没听说过吗？死温症听过吧？ 公孙愣了一下，随后倒抽了口冷气。 斯文正， 斯文正，这听着不像是什么坏名。 姚长天坏坏一笑，手指头轻轻点了点桌子， 反正也是闲着，讲点好玩的事情给你们听听。 开封府众人都听阴侯和天尊说过很多故事，在他们的故事里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事物，还有一些无法想象的传奇经历，然而听妖长天说起一些往事还是第一次。妖长天的故事与天尊和阴侯的故事有着一个十分本质的区别，他是个坏人。换心之前的妖长天是鬼王，嗜杀暴力的凶残之徒，开封府中的年轻人听过最坏的讲故事的人估计就是庞太师了。可太师的坏绝对比不上年轻时候妖长天之万一，那是个真正的暴君，杀人不眨眼。妖长天刚想说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对白玉堂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 来拍一下。 嗯， 在我说的时候让你外婆不要折腾。 拍一下就有用？ 估计有用，反正你外公拍一下能好很久。 白玉堂伸手在妖长天的胸口轻轻地拍了一下， 看着眼前的腰长天，白玉堂实在很难想象自己的外婆是什么样子。天尊伸手拍了拍白玉堂， 别瞅他，你外婆跟他一点不像，长得跟你娘那样的可漂亮了。 我妹子哪里像个刁蛮丫头？ 腰长天斜眼看天尊，天尊和殷侯都瞄他。 少废话，继续。 我当年带兵从西南北上的时候，要攻打西南蜀地。 腰长天架起腿，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开始讲述。众人都点头，这点见识他们还是知道。当年腰长天带兵占据了整个西南， 我可是战无不胜的。哼，这点我徒弟还是随我。 腰长天一笑，众人都瞧了瞧赵普，赵普眨着眼。 战无不胜是挺像，不过爷赢了可不屠城啊。 姚长天接收到众人投来的怨毒的目光后，咳嗽了一声，清清嗓子继续说： 我记得当年守蜀地的唐将姓蜀，叫什么忘了，那蜀大将紧闭城门不开，你们也知道，那地方山多岭多的，易守难攻，且那将军还算有点本事，我攻了两天没成功，就让人将城围了起来。 你是想困死城里的人？ 哼，我打仗向来都是只奇袭不拉锯，而且那段时间西蜀一带旱涝频发，城中人又多，储备粮不可能支持他们撑多久，能挺过去半个月就不错了。我反正要休整一下兵马，准备些粮草兵器，索性围困他们一个月，到时候他们饿得拿不动刀，只能出城来投降。 开封府其他人都叹气，赵普倒是点头，这战术还挺明智的。 本来前几天挺正常的，可我记得大概十天左右的一个夜里，城里突然狗吠声四起，还夹杂着人的叫喊声，闹哄哄的不知道在干嘛。 小四子本来坐在公孙身旁乖乖听着，腰长天说到这里，他莫名就觉得脊背凉飕飕，赶紧爬进公孙怀里。 城里出什么事了？ 我们当时都以为他们饿疯了，杀城里的狗吃，后半夜闹腾了大概有一个时辰，突然就没声了。 然后嘞？ 然后那是真的安静啊。你们没打过仗是不知道，打过仗的才晓得，只要是有活人的地方都不会那么安静，只有满是死人的地方才会安静的出奇。 城里多少人？ 不少吧，之前是逃难逃走了一部分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有动静，而且城头的士兵也都不见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啊！ 姚长天和赵普几乎是同时摇头。 却不得，怕对方用计吗？ 确实，如果城里储备的粮草都用完了，那么留下是死，出来迎战也是死。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兵行险招， 所以我让手下也别去打探，就等着。 之后呢？ 哼，之后过了三天，城中还是一片死寂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最奇怪的是，不止人没声，狗也没声，连虫子都不叫了。城镇上空出现一种东西，并且越来越多。 什么东西？ 腰长天摸摸鼻子，悠悠开口： 乌鸦。 这东西应该不是用巫术召唤来的吧？ 展昭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姚长天让展昭逗乐了。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下了一场大雨，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我手下几个副将就跑来让我去看一样东西。我跟他们到了城门口，发现城门前的那条护城河竟然变成了黑红色。 姚长天放下茶杯，想起那场面似乎很兴奋，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白玉堂轻轻拍那一下起了作用。腰长天胡思乱想也没心口疼，状态不错，就接着说： 仔细看一下的话，从城门到城墙根往外的泥土到处都是黑红色的了。 听到此处，所有人都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殷侯和天尊看了看腰长天， 这么说百球岭那些尸体不是你屠城造成的？ 当年都说了不是我干的，你们也不信。不过算了，这事儿多多少少跟我有点关系。 你后来进城去看了？ 自然是去了。我令人撞开城门，进门一看，那场面真是…… 腰长天有那么点回味无穷的意思，大概是开心过头，心口又疼了，赶忙对白玉堂招手：“ 你外婆又闹了。” 白玉堂无奈，又拍了一下腰长天的心口位置。腰长天缓了缓，撇嘴揉揉胸口，稍稍收敛了一下力气。 城里就跟刚刚打完仗的战场似的，到处都是死尸，血流成河啊！白墙黑瓦，都成红墙黑瓦了。满城的乌鸦，血腥味里带着尸体的腐臭味。 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？ 我让手下检查了一下，都是刀枪棍棒造成的外伤致命的，很多人脑袋都被敲碎了。 谁干的？ 造成那么大伤亡，得有一支兵马才行啊。 所以问题就来了，整座城都让我给围了起来，没人能出去，当然也没人能进去。那支屠城人马是怎么进去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